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外婆是希杰。 今天是二月不知道几号，反正我们这一集上映的时候是2月22号，三个二哎， 所以是要去买三星彩222吗？ 三星彩222这种号码会中吗？ 很难讲，我还真的看过很奇怪的号码。 好，222是但已经是过完年了嘛？ 对。 然后即将要迎接这个元宵节，算是吧。元宵节， 说到元宵节，我最近有去看那个葫芦猴， 葫芦猴，我有看葫芦猴的灯光秀的影片，我觉得还不错啊。 然后你是看影片，我是亲自去现场看那只葫芦猴。 你觉得呢？ 我觉得本人比照片还丑哎。 网络上也是这么说，本人比照片更丑，而且还有两个政府官员说，那个当他被安装好发出灯光的那一刻，绝对会让人改变印象，耳目一新，但是 大部分都还是负评。 那我今天我们又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隔壁组的组长就说，审美观众的东西哪有什么美不美、丑不丑，每个人都嘛不一样。我觉得他讲的还蛮有道理的。 我看那个影片的时候，因为我已经被大量的负评给不断的洗脑，就是说好丑、好丑、好丑、好丑、好丑，本人比照片还丑，没看过这么丑。然后我打开那个影片，然后灯光这样飘出来，然后在那边旋转，在那边闪烁。我觉得没有那么丑，我觉得尚可接受。我就对他稍微有点，可能带有同情，带有一点点给他一点安慰的那种心情就油然而生，就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糟嘛，尚可接受。那你实际到现场看之后，你觉得还是很丑？ 对啊。 那你有没有给他照相？ 啊，你说有吗？有啊，我 FB 不是有一张吗？ 所以你虽然丑，但还是我们台湾的孩子吗？ 是什么？ 是不 是？ 是 啊，是啊。 虽然丑，还是我们自家人嘛。 当然。 Made in Taiwan 呐、 啊。好好好，好，先分离这个话题啊。 好， 我们刚刚说到近况分享。 对， 你有什么要分享？ 我礼拜二的时候在总公司打包。然后我想说，大家应该都不知道，我明天就不会再来这间办公室了吧？我就默默的打包，结果大家都记得我明天就不会在这间办公室了。中午还请我吃饭，吃很不错的餐桌餐这样子，然后就我们就聊天聊得很开心，基本上礼拜二的一整天都在聊天呢、啊， 还蛮感人的。 就我觉得真的很感人，你知道一个办公室明明每个人手上都还有很多事情，但是大家都是边做事情边开心的聊天。然后接近傍晚的时候，我也把我的东西打包成两大包，然后我的主管第一主管呢还跑来跟我说，走一趟很好，学到了不少东西吧，啊，就给我语气上面给我了一些加油打气。我的第二主管也跑来跟我握手说，要记得想念我们哦。然后我的第三主管在我即将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还赶快匆匆忙忙跑来说，啊，好险你还在，来得及跟你说再见。我当下真的有一点点想哭。 少来了， 只有一点点。然后我就回去了。然后这两天就回到了熟悉的故乡上班。真的好快乐哦。 是吧？ 好快乐哦。怎么会有这种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就还是 就两种心情。好了，反正大概就是这样，这是我的近况。 如果我能跟你一样回去就好了，可是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哦， 好。 那你的近况呢？你还好吗？ 我的近况，以工作上来说，最近因为公司有一些大活动，所以比较忙，比较累。但是然后大病初愈嘛，我觉得我变性了，不是那个 你变性了， 不是那个性，是性格的性。 嗯， 就是我本来你也知道，我本来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好孩子，下了班自己还会自己找一些东西来学。哎，最近这些东西都完全消失了，因为病好之后，生病的时候我什么事都不想干。哎，可是病好了，还是什么事都不想干。 哦，你还在那个病态之中， 心理上还在那个病态之中， 心理上还在那个好，那有办法会在未来的这个某一天再度的焕发你的热情吗？ 那我先说说看，就人生就是这样，墨菲定律。哎，你很有热情的时候，没什么人要鸟你；你没有热情的时候，哎，那些人都跑出来。我刚刚应该知道，我在经营一个 FB， 叫做干就是 JS One 吧。 前面是一个脏话， 对，你等下可以小 音，就是 对， 又是 JSY。 然后呢？ 其实我也一直有在关注这个议题，我觉得这议题很好玩啊。可是之前就没有人理我们啦、啊。 这个议题很奇怪。好，会上我那个版的人、啊，我后来发现，就是那些贴课本的。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个礼拜，其实也就是这三天呢、 啊。 突然有一天我打开我手机，对，怎么 FB 这么多，就是有讯息的时候它不是都会有数字吗？ 对， 怎么那么多，吓了一跳，点上去，好多人去按那个 JS1 那个赞，又是 JS1 赞，但是我查一下每个人，我都点下去看看他们是什么人。我发现他们好像都比较像贴客，不像是讨厌贴图贴纸的人呢。然后 你成立了一个干，又是立法委员，就按你站的都是立法委员。 对，然后奇怪的是，后来我追踪源头，源头是一个女生，还蛮漂亮的，可能是因为她按了赞，然后那些变态啊，或者是她的好朋友啊，就是好像美女看了这个东西，我也要看一下她喜欢什么这样子，然后讨论了，她自己的 FB 有讨论的还蛮热烈，讨论我们站。还说还蛮有深度的，这样内容还蛮 还蛮有深度的， 他说内容还蛮好看的耶，什么东西的？好啊，先不管他了解，他对贴特的东西其实了解比我还要多。我想他应该是身边有些接触，但是我要讲的是，本来还有一个人，应该也许是他的朋友，在我的那个其中一篇文章里头，骂我们骂我、就是骂我这个版主。然后说什么？因为你也知道，贴客我可能比较喜欢的是阿诺嘛。然后，因为他的创作理念是让人看得开心这样子。那，他就骂说：“还是你就讲辣辣肠。”因为我那时候在准备要上班了，没有仔细看。我看到他最后一句说：“还是你是阿诺的那个，就是那个同性恋的那个伴，你知道吗？”后来我这几天想一想，要不要回他、啊？然后我要再去找他的贴文的时候，他删掉了， 删掉了。他知道自己太过分了，或者是他被人家检举了。 可以检举吗？ 可以啊，你知道，你知道你的这个粉丝页啊，你已经有六十几个你的粉丝了。不管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他们就是你的粉丝，就是你的小小护卫军 啊、 他们觉得这篇文章已经羞辱到你这个帮主了。他们就会去检举。 那我再讲一件事情。 嗯， 你也知道我上次跟熊大稍微有聊一下关于 JS1 的东西嘛，就是其中一个贴客。 嗯， 然后他也给我看了那个影片，我觉得我对这个 影片是那个风格之战， 风格之战， 帮大家复习一下。嗯， 我看完之后，虽然我本人还是没有那么喜欢路上是脏乱的，但是开始对他们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嗯，好，不得不在这边稍微打断你一下，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好，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基本上我们没有休息，只是让听众朋友休息一下。 嗯，好，那我 你可以继续分享你的贴特经验。 好，关于刚刚说的熊大给我看的那个影片，我还是没有喜欢街上是脏乱，但我看待他们的角度呢，有点不太一样， 产生了质变。 嗯，就是我还是觉得那个东西脏乱，但是我觉得那些贴图或贴客或者是那些涂鸦者，他们本身才是艺术。 哦，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还有他们的那个灵魂状态， 灵魂状态本身是艺术。 对， 哎，我前几天呢，我觉得今天这一集非常适合长期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来听。 怎么说？ 因为我们举的呢都是过去的案例，包含等一下可能会讨论到的钢笔，还有你提到的这个贴客，必须要去听某一集，我们有介绍风格之战的那一集。而我现在要讲的是田鼠鼠也就是田德之教授。我前阵子又去找他聊聊天，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很多肉肉的，而且他还引荐了两个朋友给我，那两个朋友也非常有趣，跟我讲了很多很多。但是你刚才提到他们的状态，贴客的状态，或者是想法、价值观、生活理念，灵魂状态是艺术。田鼠鼠田教授呢也跟我讲，他对艺术的定义是什么？ 是什么？ 他说艺术就是好像有点懂，又好像没办法懂，好像能够用这套理论来说服人，但他又并不是那么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一套理论的那个模糊混沌的状态，就是艺术。那像 你讲这句话本身就有点艺术， 这就是因为我讲的这句话本身就能够让人有一点理解，又不是那么能够理解。所以贴客的状态呢就符合田教授他的想法，他所做的这个行为，你说他在实现自我，他在昭告天下，建立表演的舞台，他创作，而且有人欣赏，有人唾弃，有人看，有人被看，这是一个创作的舞台。但是也有人真的就是没办法接受，而不能了解他们的行为，所以被定义为一种艺术，是这样吗？ 哦，你这样讲我就懂了。对，对，没错，就是有些人就是很讨厌他们的画的画风，那些 无法理解他们在做什么，就像《风格之战》里面那个妈妈， 对， 一直数落他的小孩，说我不知道你在干嘛。好， 那 这大概是， 那我还没讲完呢。 是，请说。 然后呢，所以我其实有点萌生迟疑，你懂吗？因为我想知道，熊大都已经跟我讲，我已经对那个块没有兴趣了，你懂吗？我有点想在趁最近这又是JS1这个版人气这么旺的时候，我想要来争那个继承者，你知道吗？ 继承者们， 就是有没有人想要当管理员？我可以把他加进去，让他来管。 但是你的理念是什么？你并没有告诉大家。 我的理念现在就变成是说，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贴客涂鸦者的人，都欢迎来到。我会把名字改成又是 JS1， 而不是干又是 JS1， 你懂吗？就是 把那个负面词汇消弭掉。 对，你可以是又是 JS1。又可以，也可以是，又是这个JS1，好酷哦！类似像这样， 对，一句话有两种心情，一句话两种心情。我前阵子复习了那个《火星救援》，你看，我们都在讨论以前的东西，不知道《火星救援》的伙伴，请去听第三季的《火星救援》那一集。它里面就有主角在他回信给这个太空总署的时候，就打了一段 Are you kidding me？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这个收到这个讯息的人就认为这句话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很生气的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哦，对，我记得这一幕啊。 另外一种是啊，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带着愉悦的心情，所以嗯，又是 JS1 那个嗯拿掉之后，又是 JS1 可能是带着唾弃的心情， 嗯， 也有可能是带着敬仰羡慕的心情，这种很艺术的一个摆明，是这样吗？ 是这样子。 哦，所以你要应征一个版主来接替你的职位。 嗯，我可能就是属于那种退休的董事长的那种，偶尔出来 荣誉， 偶尔出来讲讲话的那种，你知道？ 荣誉总干事。 对对对。 当板上发生暴乱暴动的时候，你就以一个长者老人的姿态走出来， 就很像那个 PTT 账号是那个00001的那个创始人出来的时候，嗯，大家会说哇，有上古怪兽还是什么东西，有没有？ 西杰歪博士出来了，大家还不安静？ 对对对， 赶快听令啊！哦，好吧，那大概就是这样。哎，那我们下一段要聊什么了？ 聊聊我的预言吧，钢笔。 好，嗯，OK，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回来，我是伟刚， 我是歪博士心杰。 哦，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呢，尝试了非常多的方式来录音，然后第二季的时候、第三季的时候，也做了一些实验。就算到了今天，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嗯，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时候有， 但依照我们前两段的定义，这就是艺术啊。 对啊，我们就是在搞艺术， 我们就是建立一种你也说不清我们在干嘛，但我们确确实实有在做一些什么，但我们自己也并没有办法这么明白的告诉听众朋友我们在干嘛的一种状态。 所以一定有人很讨厌听我们节目， 他很讨厌听我们节目还一直听。 对，一定有这种人， 可能有这样的人。好，那今天你预言了什么？不是，你之前预言了什么？今天 我记得我在 被你抓到了。 我记得我在第一季的时候，曾经预言，现在是2016年嘛，我那时候好像预言2015年下半年会是钢笔复兴年，但是晚了半个年，晚了半年， 嗯 啊，今天我看到一篇新闻，是在讲那个用钢笔的人啊，越来越多了。已经就是有一些大数据显示说，网拍里头买钢笔、墨水、吸墨器的人有上升很多的趋势哦。 哦，增长数倍。 对对对，然后就是等于是说有很多人拿这个来练字。那我想这可能跟那个自嗨那个 FB 的粉丝团可能也有点关系，或者是北笔会。 自嗨北笔会。哦，这是什么样的组织呢？ 字还是跟文字，电脑字体有关的一个文字的网站。然后常常可能会有，有些人分享漂亮的字体，那有些人会，在路上看到或者是在电脑上面看到什么漂亮的设计的字，他会 po 上来问大家说：“哎，这是什么字体啊？”什么的，然后会有人回答，这样高手很多。那北笔会就是钢笔的那个嘛，之前跟你推荐过的。 台北钢笔什么爱好者 协会吧，我不知道，忘记 协会联盟哈，之类的。 然后反正它里头也是很多人在分享用钢笔写出来的字。 其实我觉得第一季的钢笔那一集啊，真的很无聊啊。 可是 可是 Peter 不是很喜欢吗？后来 Peter 后来觉得很喜欢，很有趣，接受度很高。但我后来就在反省我自己， 嗯， 就我觉得那一集我们应该是没有准备任何的资料就上了，但是因为你的文化底蕴非常非常的足够，所以信手拈来，皆是题材，然后就做了一个预测。哎，殊不知他真的就实现了。 当然，当然看得出来啊，因为台湾人就是爱装文青，你知道吗？嗯、 对，所以哎，我可以直接封你为文青啊！ 我是真实的一个离主概念的文青，就是 离主概念的文青， 离主路线的文青。 我觉得你这离主概念的文青字还是太长了，你要不要把它简化一下，让它变得更 powerful？ 你 更能够让人以后都拿这个名字来自称自己是什么？比如说有理工宅啊、理工宅这样子的这个说法。 嗯， 那离主模式的文青 太长了，太长了， 太长了。我限你30秒内，或者是第四段开始之前，你要想出来。 好， 好，我们等一下利用休息时间让你想一下。 好， 好，所以哎，钢笔这件事情真的是如你所愿的，真的实现了。 嗯，所以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我真的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可是语塞的时候，我还是可以一直讲话哦。 哎，但是我要，那我告诉你，我想出来。 好，你想出来了， 就叫做S 型文青吧。 S 是 silence 的意思 哦。 S 型文青、 哦、那如果是如果是一般的那种文组的，那就是 L 型的 literature， 那我是 silence 哦。 这样也可以、 可是我可以啊可是文青跟又是 JS1 有异曲同工之妙。 怎么说？ 就是它同时具有贬义，也同时具有褒义。 讲来听听。 就是你说啊，就是又是一个文青 啊。我贬的是那些假的，你知道吗？ 但是假的他也是文青啊。 他只是如果你按照定义你写得很清楚的话，他只是一种看起来像文青的生物，他本身并不是文青。那只是有一些外行人看到的时候会以为他是文青，但是像我们这种内行人看就会觉得他是哎，你知道有两种动物长得很像的吗？比如说马和那个叫什么骆，是不是？还是什么 驴？ 驴 马驴骆什么的。 好， 马和驴会生下好，就是 好啦， 大概 有翅膀的蚂蚁跟蜜蜂长得稍微有一点那么像。好就哎，明明我就是蜜蜂啊。欸，有些人看到有翅膀的蚂蚁会以为它也是蜜蜂，但其实它是蚂蚁，只是长了翅膀。这种概念你懂吗？那我是蜜蜂，我一看就知道它不是同类，你懂吗？ 好好啦，反正你就是 S 型文青啦。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标题就是 S 型文青，前面后面我再加一些东西。 好好好，随便你。 好，那第三段就这样吧。好，休息一下。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歪博士细节。 最后的这一段呢，哎，就让我来讲一下我最近接触到了两样新玩意儿，两样哦。 哇，等下这个时候如果专业的那种广播台会有那种拍手的特效吧？ 会有，会有，会有，会有。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两样新玩意儿，哎，我最近 前阵子办了一个活动，然后我的同事呢就被主管指派了一个任务，说明天下午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做实况转播，转播每个人讲话的状态，每个人转那个其实就是这场辩论啦，辩论比赛就是要实况转播给所有人看，看看辩论的这个情况。哎，那我同事就说好啊，没问题啊，哎，然后就一派轻松，中午也跟我们一起吃饭，晚上也跟我们一起讨论，然后也去睡觉了。哦，隔天早上10点还睡到10点，他迟到。然后我说，不是1点要转播吗？ 嗯， 我也没看到他拿大型机台出来啊，也没看到他拿任何的专业器具出来，完全没有。到中午也是跟我们开心的吃饭，然后我主管就说中午休息时间陪他打个篮球，哎，他也来打篮球，哎，1点要干活，哎， 嗯， 他完全不紧张，哎，哎，就时间到的时候，他就拿出一台笔电，然后外接一个视讯摄影机，然后点开了一个网页，哎，就开始是实况转播了，我真的吓傻了。 哎，我问个问题好不好？所以你在他拿出那些机器之前，你一直心里都充满了疑惑。 我一直想象就是你在我们公司做的角色，就是一个大型的摄影机，然后有一些线路，然后接到某一个盒子里面，那盒子里面可能还可以做些什么，然后再连接到一个电脑或者是一个什么特殊的主机之类的。这是我的想象。 那我的疑问是，你这么好奇，你怎么不问他呢？ 我想要看他出球。 这个人心地其实蛮坏的。 没有，我觉得他看起来很有自信心，应该是没问题。因为他答复主管说没问题，好，可以了，好，就这样。所以我想他应该是有本事的人。 嗯。 哎，结果果不其然，他真的把他弄得很好。一个小笔电，一个视讯摄影机，就是平常跟人家聊天用的视讯摄影机，好，就搞定了。 嗯， 然后他就登录了一个叫做什么 Lifehouse 的网站 ，Lifehouse 注册登记，然后按了一个开始录影，哎，就实况转播，然后他就有一个网址，然后那个网址就丢到很多人的这个讯息栏里面 ，Line 上面，哎，很多人就上线来看了， 哦， 真的好方便了， 嗯， 哎，然后后来最近我家多了一个小朋友。 嗯，对。 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这个 IP cam， 哦 ，IP cam， 嗯， 你有听过吗 ？IP cam， 我有一台。 啊，你有一台？ 严格上来说，有一台，一台再加两台半，有两个其实不是 IP cam， 它是小蚁的那个。 哦，小蚁的，对。 然后有一台是真正的 IP cam。 啊、哦，真正哎，那小蚁的不是 IP cam， 小蚁那个严格上来说，它并不是插，它不能插那个网路线嘛，它一定要无线的嘛，对不对？ 它要用 WiFi， 然后它也只能用手机去看，除非你用一些特别的方法。 哦， 对，所以它严格 这个东西好像已经风行4-5年有了吧？ 嗯，有，对， 有吧？ 嗯， 哎，我最近才认真的研究了一下它，我觉得很好玩呢。至少我在远在他乡就可以看到这个 啊，对对， 我家的孙子，我妈妈的孙子，这样哇，我觉得很方便，推荐给大家。这跟实况转播是异曲同工之妙。 哎，那我打个广告好了，好不好？ 嗯， 我觉得小蚁的超便宜，一般的 IP cam 还蛮贵的，可能至少要2600以上。那 对， 那个小蚁那个，它一样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只是你必须用手机去看它，而且还可以， 嗯、 也可以，侦测人，侦测那个移动，然后夜间夜视也可以看得很非常清楚。那，但它只要900多块、哦， 对啊， 对 啊，我真的觉得太过分，太过分，太过分了。好，大概就是这样。哎，这是，哎，这才第一个而已， 第二个， 这是第一个而已。哦，第二个呢，是我最近在玩虚拟机器。 哦， 不要跟我说你也听过。 你说的虚拟机器是我们，比如说要在 Windows 里头灌 Linux 那个？ 对对对，是的。 OK， 好，我听过。 Oh no！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我在玩吗？ 啊，你有在玩？ 我 怎么不早点跟我说？ 我生病之后什么都没在玩。好， 是啊。 OK OK。 哎，我觉得虚拟机器还蛮好玩的。 嗯， 就可以在 Windows 下面再安装别的作业系统啊、嗯，很多种作业系统，各种作业系统。你可以安装 XP 啦 ，Windows ME 啦 ，Linux 啊，有什么 Ubuntu 啊 ，Fedora 啊之类的啊，很有趣啊，而且真的可以执行哎。 嗯， 那执行画面看起来蛮漂亮的，而且很顺。 Yes. 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可是事实上都是别人写好的啦，只是点几个按钮而已。 嗯。 大概就是这样，这是我最近在玩的东西。 好， 好，那哎、欸，那最后的最后的最后，你觉得我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还有什么要调整改进的地方吗？ 嗯，硬要改进的话，很多啊，很多的东西都要改进。但是就像这样子吧，因为我们搞的是艺术 啊， 不是广播。 懂我们的人才能懂我们。 就好像涂鸦课，他你可以说他在画画， 嗯， 也可以说他在乱搞， 嗯， 对， 他其实就是在过生活， 嗯， 我们也只是在过生活而已。 好了，我们这集、 啊、太悬了， 这集就是要故意把它搞成好像那个嘛，对不对？ 好了好了，哎、欸，不过我倒是非常的对你今天分享的那篇文章觉得。很不错哦，就以后如果心血来潮的话都可以多多的分享一些文章、哦、写一些垃圾文。 你就是兜个圈在念我说我常常都不在我们那个叫什么快速街头的粉丝团上面留言或者是什么的，对不对？ 我在鼓励你啊， 但 我没有 怨你啊。 那你其实内心里头一直都有这种念头，对不对？就哎，俊杰每次都不做，不，俊杰每次都不做事。 哎，不会、哦， 不会， 因为这就是生活，我也很习惯这样的生活、啊。 对， 我真的没有什么怨哎、欸，真的、嗯。 可能是我， 我就嗯， 因为我有些集数在集数里头骂了一些公司里头的现象，所以说。 啊 变成是不喜欢在这边留言的原因，是因为我怕有人去点，你知道吗？ 是、欸，我也是哎、欸。我觉得我们跟别的主持人真的差很多，我们好怕自己的节目被听到。 哎、对对对，好怕， 超怕的， 超怕会红，你知道吗？ 不小心说一堆人听，好可怕、啊。 对， 这只有你知道那个有一种美食啊，它的有一种那个要排队的美食，但它扛棒做的很小。 哎、欸，等一下。我有个 idea、啊、我们今天反正我们在搞艺术， 嗯， 我们先进入第四段结束，今天 bonus 第五段， 好啊好啊，怕你啊，有人第四段听完就以为结束会关掉， 好啊，来啊、嗯、 好 啊，先休息 休息一下。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歪博士希杰。 啊，这是 bonus 第五段。 嗯哼， 有认真听的人才听得到这一段哦。 哇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哎，这个有一种美食呢，它是很多人在排队的。可是那个老板他并不会把扛棒做得很大，看板做得很大，他也不会到网络上去说，哎，今天什么东西特价，赶快来买哦。他完全不做任何行销，是零，行销是零，因为他害怕更多的人来买， 他会忙不过来， 他会忙不过来，所以他就很低调，很低调在做，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他也没有很多人排队，他也没有很大的扛棒， 就像我们以前常去吃的那个越南小吃一样 啊、哦。对， 他老板还老板是没有在态度上显得很拽，但他的行为告诉你我很拽， 我爱做不做， 我爱做不做，我们今天没卖了，不好意思啊。牛肉没了，不好意思了。哎，才三点半，四点呢、欸，四点半呢、欸，没了，卖完了， 嗯、 卖完了，老板你卖完了，我今天没有要做啊。 对对对， 但是他店有没有开？偶尔还是有开啊。你说他是不是一家店？他是啊， 嗯， 但他丝毫不在意有没有任何的客人。我觉得我们大概也是这样的状态，属于第二种状态，没有，本来就没什么人听，然后我们好像也好像还有在还活着。我觉得很多听众说这节目还活着。 你知道以前日本 Killing Kiss 有主持一个节目吗？ 嗯，请说。 那个节目非常无聊，然后他播了好久好久，然后有一天有个阿妈上他们节目说你们这节目还在做？ 好讽刺啊。 我们有点像，我们也是两个人，对， 啊、嗯，对啊，我们也是两个人、嗯，可能过了三五年之后，这节目还在， 回归正点， 第十八季啊，第十八季啊，怎么还在聊着有了没的？可能 没有上， 它就是一个，不会啊，我觉得这真的很好玩，嗯。我最近对那个，因为我家有新的生命诞生，我妈妈做阿嬷嘛、 嗯， 我就觉得，我就对生命的传承这件事情产生了一些新的体悟。我觉得，可能真的过了四五十年之后，你的晚辈啊，他可能会说，希杰叔叔。你的节目我有听哦，而且我是从2014年年底开始听的哦。 嗯， 你绝对会吓到，因为那一年可能是2055年。 哇， 你会不会觉得很想哭？可能不会，你只会觉得很想笑。 我知道他是怎样， 好好笑哦，怎么有这种小朋友？那我再讲。第二个故事当收尾。 好， 我前天晚上我去找田教授，刚才有提到，然后我就去找他，结果他跟我约在他朋友家，这也是很奇妙。我明明就是有事情要请教他，结果他约在他的朋友家，导致我去的时候一定会碰到他朋友。好，然后我就到了他朋友家，他朋友也很热情的请我喝姜茶。然后我就开始请教田教授一些问题，他也很热情的像一个业务员，像一个行销专家，不断的告诉我这东西很有趣，这东西很有趣，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知道。但是因为是我请教他，所以我也是真心的想要知道这些事情。可是当下我真的觉得他很像一个业务员在推销他的产品，然后他的朋友在旁边听，显得有点无聊，他觉得、这东西我没有兴趣，你们怎么聊得这么开心。就在突然一个 moment， 突然一个 moment， 田教授提到了乐夫两个字，然后这个他的朋友就说：“乐夫我懂，乐夫我懂，乐夫很好。”然后他就开始变成业务员模式，不断的推销一种民俗疗法。那我现在节目上也可以跟大家说，这个民俗疗法的名字叫做原始点。你有听过原始点吗？ 没有。 不要跟我说你听过， 好， 你没有听过。原始点，老实说我本来也没有听过。好，原始点呢是一种按摩技法，就是按摩的一种方式，可以治疗很多种疾病。然后这个田教授的好朋友许先生就开始进入到了推销员模式。我们两个，我跟田教授都没有讲话了。接着那个许先生就讲了大概40分钟吧。我觉得我们会不会有一天也变成这样子的大人？ 我铁定是不会。那我问你个问题好吧。会不会是他跟田教授两个已经串通好，就是要帮他找新的客户，然后就把你叫过去？ 但是这个东西不用客户啊，这是一个，它只是一个理念。 嗯，我是， 所以他跟我讲完，他没有卖我任何商品，他还请我喝一堆茶。 所以他只是分享，跟你分享这个东西嘛。 对对，而且那个茶，那个茶就是他的那种姜汤，就是他的产品之一。 嗯， 但他请我喝了六杯吧。 哇！ 那但是他没有跟我收任何一毛钱，他也没有跟我说你要不要买，完全没有。 嗯， 他只是把他就有点像气功，或者是一种技法，或者太极拳，或者下象棋，或者练钢笔。然后你只是刚好看到了这个人，你不断跟他说：“哦，这个钢笔很好，写起来很有劲，看起来字很正，哦，可以产生一种 S 型文青的那样子的氛围。”然后你不断的跟他告诉他这样的一个概念跟理念，长达40分钟。 嗯， 但是最后你并没有要求这个朋友购买你所推荐的钢笔，使用你所推荐的墨水。我说我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变成这样子的大人？ 我们要卖什么？ 就一种一个理念， 比如说城市美学嘛，我们大家 美学 就是这个城市现在很脏乱，我们一起把它弄得干干净净。我们真的很想把它弄得干干净。哎，但是我没找你一起加入，把我们的城市弄得干干净净，是这样的概念吗？ 应该是你希望他可以了解你的理念，然后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推广，但是你并没有卖给他什么涂鸦笔啦，或者是什么城市美学灯啊，就是你没有卖给他任何产品，你只是告诉他一个理念，并且希望他用他的方法去把这个理念传达出去。就像我今天用这一集的节目来讲了刚才那三个字原始点疗法。 哦，就是你有兴趣的自己去 Google， 然后再有兴趣的话你深入研究，深入研究你还是很有兴趣，你就可以推广出去。 对， 是这样的概念吧。 是，但是不收钱，这没有任何的这个金钱来往来。 嗯， 我也没有任何利益的那个， 还是会看脸色了。 当然会看脸色，我觉得他就是大概是这样。好啦，我们这个节目第五段 bonus 也不错了。反正我是觉得跟那个许先生聊天还算蛮有趣的。 嗯， 因为我觉得他也算是一个英雄旅程的一种模式，因为他讲那个原始点疗法啊什么。 不如下一集我们来录原始点疗法吧。 好啊。我老实说我还是半信半疑啦。 啊， 我对这个疗法还是半信半疑。 好啊，那我下次也来分享秘密好了。 秘密 就是那个吸引力法则。 吸引力法则，好，那我们就我们难得会在节目中预告下一集耶。 真的耶。 好，那下一集就是原始点疗法的秘密。 好，开始。结束 结束了。好，那谢谢大家啦。 谢谢， 晚安，拜拜。